车站就像舞台，有聚散悲欢，每个人的脸上表情在替换，有人无意留恋，有人心挂牵，只有我茫然，茫然站在路的两 却已经遥远，现在却短暂，疲惫不堪的情绪已经被打乱，随着列车缓缓带不走思念，你依然藏在我心里，轻易藏。 人生总是常往返，想要留也难， 别去了又来，只有空遗憾。 只见人群还不断在涌向彼岸，因为好梦永远在往返，想要留念啊，别去了又来，只有空遗憾。只见人群还不断在涌向彼岸，因为好梦永远在另一端。 走远，思念化作无言，只剩下无奈的感叹。 去了又